现在呢，就拿出手机编辑短信66发送到10669588800，编辑短信66发送到10669588800，让我们携手同行，温暖回家。活动呢由公益顺风车、北京交通广播、北京车友协会主办，经典调频 FM969 特别协办。 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，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，正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。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30岁就快来，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？寂寞难耐，寂寞难耐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在啊，时光不在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，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。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在，嗯，时光不在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 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春天呢是属于花的季节，青海罗平的黄色花海点亮了每年的春，林芝那片望不到边的粉色花海则浪漫了每年的春。林芝不同于印象中的西藏，有些庄严，有些空灵，相反则有着西藏柔美的一面。最近的气温也是逐渐的转暖，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专属2018的浪漫即将在这里开放。春风赶走了寒冬，初春的林芝，一片优美的田园风光，让人仿佛置身于江南之中。日出的光晕洒满了山间，此时此刻的林芝绽放出一个灿若天霞的春天。胜景呢之所以称之为胜景，就是因为不管你来几次，都会有不同的感想，不同的收获。林芝便是这个来100次都不够的地方。桃花沟是春天开始的地方，波密的桃花是林芝地区开得最盛美、最规模、最肆意和最狂野的。盛开的桃花依偎在高耸入云的雪峰之下，

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 在二十多年前，一集名叫《来自台湾的歌》的电视节目，让大陆的歌迷听到了一个甜美而又特别的声音。一首呢《想你的时候》打动了许多想念着撕裂者、回忆着人们的心。这个声音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歌手千百惠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乐坛，千百惠占据了重要的一席。在他众多广为传唱的歌曲中，这首《想你的时候》至今被视为他的代表作品。 想你的时候，

那么又不怪我念得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，可是电脑病毒了我生命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如自己，主人我绝对不背叛你。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有了969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969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969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。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。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，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。 经典969，好歌推荐。 他是中国内地新生代独立音乐人，2013年参加最美和声比赛，成为胡海泉组学员而被大众熟知喜爱。2017年，他发起组建了贪食蛇乐队，并担任乐队主唱，他就是田思思。 我真的很自由，我真的很快乐，爱上你。 经典969，我是主播莹琪，本期好歌推荐嘉宾田思思。田思思在唱歌上不是科班出身，但他凭借着自己的音乐天分和感悟，来把唱歌这件事努力做到最好。说到唱歌，有这么一个人给了他在音乐路上的动力。 因为声音音色的问题吧，我比较早的时候听田震的歌比较多，就都是哑哑的，还是在音乐方面给了我很多动力，这样的声音也是可以唱好听的歌的。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，除了音乐人，田思思还担任过主持人，这让他结识了众多大牌音乐人。你知道他最想和谁合作吗？ 有机会跟林俊杰合作一下，因为其实跟他来讲，我也是很早上学的时候就听过他很多歌，他的音乐理念动机什么的都是我非常欣赏，非常，我还挺期待的，有机会的话能跟他合作。他说要相信 我，只是想知道音乐最能表达田思思对生活的态度。他的声音独特质感，不拘一格，被业界乐评人称作有咖啡糖般的香气。下面请听田思思和他的贪食蛇乐队带来的歌曲《警报》。 关于你的烦恼，就有多少，没必想让你知道。 每当遇到，耳朵不停发烧，不到一秒向我奔跑。每次我和你的距离刚刚好，够一个我幻想也够我逃，直到你把我拉进你的怀抱。时间到，我要拉进把后有多少关于你的烦恼就有多少，你想让你知道，每当遇到耳朵不停发烧，不到一秒你向我奔跑。每次我和你的距离刚刚好，够一个我幻想也够我逃，直到你把我拉进你的怀抱。时间到，我要拉进把后 节目的最后，田思思想对九六九的听友们说，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TSS 贪食蛇乐队，也关注田思思，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值得大家思考，跟大家一起探讨的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今年九六九，我是英奇，本期的好歌推荐到这儿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会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都曾经有过深夜哭泣的经历，但你看到了吗？枕头上的泪痕很快在枕头上风干，被子里的哭声最终在被子里消失。夜晚再黑没什么可怕，能迅速调整姿态就会找到前进的方向。明媚的阳光里应该有一个全新的你。 都曾反复练习，言语从来没能将我 的轻易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。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。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街头大访问，春节让你觉得头疼的事情是什么？ 现在最烦恼的事情就是减肥实在是太难了。 最头疼的事儿应该就是得给小朋友们发压岁钱了吧，终于也切身体会了一把什么叫做从一无所有到了负债累累。但我也相信，只要方向是对的，付出了努力终将会得到回报的。 最烦恼的事情我想应该是担心自己又老了一岁。我永远都希望自己只有18哦。 969精英有话说。 著名演员赵丽颖， 我更希望的是大家能感受到具有行动力的正能量。

一个人怕孤独，两个人怕辜负，谁不是分分秒秒计算幸福？一个人怕孤独，两个人怕辜负，谁不是清清楚楚却又轻忽自己陷入？我们何必睁开眼睛追逐？哦哦哦哦，不如这样吧，选好走的路，比较容易被祝福。承诺不是屈服，我给你所有，都得不到全部。 晚上七点喽，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，准备出发，生活就得有点意思。我是鹿晗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，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。